第97篇，天主显现时的威严。上主为王，远大地踊跃，无数岛屿也都要欢乐。云彩和黑暗将他团团包围，正义与公道支持他的作为。烈火在他面前先行，焚烧他四周的敌人。他的闪电照亮尘寰，大地一剑站立摇撼。面对上主，即普世的主宰，大山要像蜡烛一般溶解。苍天宣扬他的公道，万民目睹他的光耀。愿所有拜偶像以邪神自夸的人受辱，愿所有的神奇都匍匐在他面前叩首。上主，因你的审判，西庸听见了便起笑，犹大各城高兴欢悦。上主，你在普天下是最尊贵的，你在众神中是最崇高的。上主喜爱那恼恨罪恶的人，保护虔诚人们的生命，从恶人手中拯救他们。光明已升起，照耀着义人，自喜乐于心地正直的人。义人们，请因上主而欢悦，并请你们赞美他的圣名。